515-100-015-515-100-5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东方卫视昨晚开始推出两会特别访谈节目《为时代喝彩》，来自影视界的多位代表人物将在此畅谈改革变化，回顾影视行业发展轨迹。昨晚播出的影视剧导演专场当中，谢飞、江海洋、张建亚、李少红、张纪中等导演先后出场，讲述了自己在改革大潮当中的发展历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正在全国热映，截止到目前，票房超过1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数超过300万，创国内纪录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数的新纪录。由陈正道监制，柯梦荣执导，董子健、钟楚曦、春夏等人主演的爱情喜剧《脱单告急》昨天宣布将于4月20号公映。影片讲述了一段不期而遇的脱单大冒险。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卫计委最新发布的2018至2020年度北京市分级诊疗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到2020年各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都实现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接诊新流程，实现每万名居民有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各区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岗位编制到位率达到 85% 以上。今后3年之内，北京每年都有地铁新线开通试运营，新增里程约260公里，四通八达的轨道线网平均每年增长 86.7 公里，这一速度比过去9年翻了1倍。从2008年到2017年，北京轨道交通路网增长了约400公里，平均每年增长40多公里。市工商局最新发布《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显示，去年本市在商品、合同、广告、商标、网络交易等多个领域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为打造安全消费环境提供保障。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日均查询量达到160万次，10万多人次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信用约束作用逐步显现。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末，全国银行卡再用发卡数量66.93亿张，同比增长 9.27%。 数据还显示，去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保持较快增长，移动支付业务达到375亿多笔，金额超过202万亿元。工信部部长苗圩昨天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同步发展，连续3年产销量全球第一，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总量超过180万辆。昨天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取消流量漫游费的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作出表态，积极响应，尽快落实。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看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持续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本市天气以阴为主，山区以及西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小雪或者是小雪，请注意防范。其他大部分地区呢，由于水汽不足，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不大，天气对于户外活动没有明显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左右，天气很冷，请注意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 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哇，真的要下雪了吗？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偏北风一到二级，气温是零下二到二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二，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吧。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特约播出。3月8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首位交响乐女指挥郑晓英、中国夜莺迪里拜尔、著名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3月8号最美女人节为听众们献上集交响乐、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购票电话010-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好，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如果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我们会送给两位幸运听众啊。到时候郑晓英、迪里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那各位参与方式是怎么着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然后您可以说我想要去看听音乐会，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会是哪一位嘉宾呢？我们一起期待。 还记得那个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唯一的女蛟龙佟丽吗？作为春节档的黑马，30亿的票房足以证明这是一部良心之作，也让蒋璐霞这个名字走进大家的视野。武术冠军、健身达人、演员，究竟哪一个才是她的真爱呢？今晚演艺群英会带您走进女蛟龙蒋璐霞。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专访演员蒋璐霞，一个比男人还有 man 的女人。 我们今天的嗨，你这个嘴啊，是见了以后啊，你也不怕被打？ 不是，我是觉得，就今天你应该还挺汗颜的吧？ 是我非常， 反正我不汗颜，我作为一个女人。 刚才这个我要爆料一下，朱红呢跟人蒋璐霞合了张影，然后她准备发个朋友圈，她说：“你说我这么发行不行？看看我的新男朋友。”哎，所以我们马上把蒋璐霞请出来，看她会不会介意这个啊？你好，蒋璐霞，欢迎。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就是叫你璐霞可以哈， 可以，好好。 就是你会介意别人说你很男人吗？很 man 吗？ 可能戏里这个角色给人感觉是男友力十足的那种， 对。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好像没有佟丽那么 man。 对，因为刚才我发了个朋友圈嘛，我说一个 比男人更 man 的女人，今天跟她一起做节目，然后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头发长出来， 对， 很女人。还有人说啊，这上了妆不太像了，看不出来了。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不能说蒋璐霞是很男人，因为她应该是叫很帅气，就是那种帅气的那种长相。 但是她在《红海行动》里面的确就是体现出了力量。 因为我说实话，我当时去看这个《红海行动》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蒋璐霞的时候，我当时就哦，因为我没认出她来，她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这种形象的，所以我没有认出来。然后我就说，嚯，这次这演员里边还专门请了真的这个特警队员，就是参与到，我把你当成就真的是那种那个特种兵了，对吧？后来才哦，这哇，这是演员呐，哇，厉害！ 对，要告诉大家，蒋璐霞呢是从小习武，然后呢，是在贝蒂大师我妹妹的。这个校友应该算是他师， 这你都能攀上关系？ 那必须的，因为我妹在北体大学的是体育教育 啊， 然后呢，她又去了中央戏剧院戏剧学院学了表演 哦， 而且呢，她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她做健身嘛，又是一个健身达人 哦，有很多的title，所以她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先说一说吧，其实璐霞当时什么样子的机缘接到了这个角色啊，红海行动。 其实林超贤导演他以前看过我一些动作剪辑，电影的动作剪辑，他觉得我动作的部分给了他一些惊喜，所以就是找到他的副导演联系我，希望能见上一面，因为戏中这个角色其实是跟动作分不开的，他本身是一个军事动作电影，对，所以当他见到我的时候，我们是约在北京的一个饭店，然后监制也在，我们三个人坐下，其实他跟我聊最多的就是说，其实练武，我从小练武嘛， 六岁习武， 习武人的眼神和真正军人当兵的一些人的眼神，很多时候透露出来的那种刚毅和那种犀利的，感觉是很一样的， 比较像的， 比较像的。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是有当兵的，有做消防员的，有做武警、特警，甚至参与反恐的。 对，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差点进了这个北京市的特警队。 因为很多军人都有武术功底的。 是 哦， 这个层面来讲，其实我们是有相通点，所以导演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无论从你的气质、外形，还有你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劲儿，都比较吻合，所以导演就也没有说试戏，就是见了我一面就定了我， 就定了。但是你呢？你双向选择吗？他有告诉你之后你拍成那个样子吗？就是累成那个样子吗？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吗？ 不想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给我机会，想都不用想， 想都不用 要答应。 所以当时林超贤找到你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机会很不 错，就必须要去。 对，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那种感觉。所以根本后面的事情都不问了啊，都不问了，然后呢，直接就接了。 对， 啊， 但是你也没有想到《红海行动》这次现在已经破30亿了，是吧？你有想到他能这么火吗？应该没有想到吧？ 其实，我能想到他会很受欢迎，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林超贤导演的作品一直是，无论是口碑，还有他的电影本身的品质，都是被认可的。我也是他的超级 fans。对，上一部戏《湄公河行动》已经是在票房上、口碑上都是大黑马了。对， 绝对的黑马。 对，所以我听到说他要拍《红海行动》的时候，我首先就觉得这部戏一定会在口碑上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对他拍戏的那种戏的质量是不用质疑的。所以至于票房，真的没敢想过这个事情。 你都真的没敢想30多亿， 真的不敢想。到今天就是像昨天破了30亿，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到现在都觉得是一个梦想一样，但是成真了，这种感觉。 哇，这种其实当时你接到的时候，就是你见林超贤的时候，你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见林超贤导演的时候，其实是披肩发。 披肩发呀！ 对，以前我是短头发的，但后来我觉得好像短头发太限制你的戏路了，所以就有留长。留到披肩发的时候，其实刚刚留长。见到导演之后，导演对我就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练肌肉，第二个要剃光头，就是剃寸头。 我当时真的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真的到剪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 嗯， 因为我不没想到会剪那么短， 嗯 嗯， 对， 嗯， 因为其实这种寸头的特别挑脸型和 对 头型， 没错， 嗯，对吧， 嗯， 特别是女生， 嗯， 对 对 对对， 你万一剪完之后 很难看啊， 怎么办，对，你出去见不了人， 嗯， 对，就是 就更限制戏路了， 限制戏路了， 剪完以后林超贤导演说哎呀， 还是换个人吧， 这个我们换个人吧这个头型不太合适， 对啊，剪的时候我们连合约都没有签啊，直接就给我剪了， 哦 啊，说这要是真不用我，我就顶个光头回家，我妈都不要我。 哦， 但其实剪出的那个效果，当时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场， 嗯， 然后包括导演、监制都在。 嗯， 他们突然看到 我那个形象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他们大家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选对人了。 哦，对，然后瞬间就是自信就回来了。嗯， 哦， 你在现场应该是你的工作量，我们从电影上看是跟所有男人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因为导演靳祖贤他说。既然你是有武术功底的， 嗯 嗯，那我希望在戏中最难的、最危险的，动作部分由你来完成，有没有问题？问我， 嗯， 对，我很直接就来了，就是说导演， 嗯， 没问题， 嗯， 你只要留条命给我回来就行了。 嗯， 哇，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吧。 哇，不光要感谢他对你的信任，要感谢你自己这么拼啊！但是听说你这个确实是。拼得很狠呐， 就没把自己当女人了，的确是把自己当男人在看待了， 也不是男人，是军人， 军人。 哦， 嗯， 哎，你为了就是拍这个戏，他让你练肌肉，你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训练啊？怎么练的都啊？ 我基本上那段时间天天泡在健身房， 嗯， 早晨起来起床之后吃一点早餐就开始在健身房锻炼， 嗯， 练完功之后，因为健身房离我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中午也是吃一点东西之后就，也是睡在健身房。 哦， 对，我就找几个瑜伽垫儿，然后找一个比较暗一点的地方， 嗯， 就是铺在地下就这样睡，睡半个40分钟左右， 起来再接着练， 继续练，练到晚上，一般大家都收工了，就是都回家了，我就最后一个回家。 练了多久？ 我密集性的训练，其实我一直在健身，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密集的健身也有个至少也得有3个月吧，至少了，就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特别痛苦， 哦， 很痛苦。然后你要严格的控制饮食，少油少盐，不能吃味精，不能吃糖，所以我大概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吃过米饭和面这一类的东西， 哦， 天天吃水煮的东西， 水煮的，然后吃大量的肉，没有味道的肉和菜， 没有，对对，实在是咽不下去的时候就蘸一点醋。 你这种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就想，领导给你机会了，你要好好珍惜。 所以你看，机会是留给这样有准备的人的。对， 但是我知道 这是要付出的。 陆霞也是付出了很大的。 对， 网上有一些传闻，我们先验证一下啊。 对，说10个月基本上就是打破了女人的生理周期了，已经。说有10个月的时间， 有，就是内分泌严重失调， 嗯， 然后去中医那边看，就是说其实是也有营养不良，各个方面，而且精神压力和身体的压力太大，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因为猛健身，就是属于说 雌性激素 下降 ， 然后雄性激素就猛激增，其实已经达到了9点多的体脂，已经相当于专业运动员的那个体脂水平了。 9点多，我能说我多少吗？ 你说，我想知道。 我昨天因为我每天都会上秤测， 嗯嗯嗯， 昨天都算是低的了，23。 哎，这个请 他们说女的都是正常的。哎， 我们请这个真正的健身达人跟我们介绍 一下这个体脂。 体脂正常的体脂应该是在多少？ 是 正常人的。 是您说的那个 体 脂 啊？就如果说，因为 其实我不建议女生太像我这样去锻炼身体，特别会影响自己。就是达到18-9 就很不错了， 就挺好的。就是不要过于，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是为了角色要去真的改造自己。但是确实很伤身，我到现在都在吃中药，还在调。 哇， 反正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 你看啊，就是我在那个表里我设定了一个体脂到19，因为这是我今年的一个目标嘛。我现在已经90几斤。就是我如果要达到18%-19%那个数的话 啊，体脂 就我还得掉7-8斤 啊， 然后肌肉要反增多少，反正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对 啊 所以你想它是9， 什么概念，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你那一年真的就是过去这就是拍摄这个周期里边，我们真的把自己往狠了去折腾、 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个人的问题、我只想我能不能达到导演的要求。 又 是有点疯魔的状态，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其实可能是以前做过运动员吧。我们就是拿到成绩是我们的天职一样。就是可能会有受伤，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为了那个荣誉，我们要拼尽全力，所以角色一样。 但是我听说就是你在，因为你在这个当中是作为一个机枪手、对吧，机枪手，而且是那种经常会是队长来这个压着打，然后自己 打 自己冲上去了，然后跟女孩压着打。所以据说是你是拿的那个武器是最重的，那是个真枪吗？ 是真枪，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所有的装备都是真的，导演不会允许我们用假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拍出来观众 感觉不一样。 对 你比如拎箱子一样、你要是弄个道具箱子，他说你拎起来特别轻、他说很假、 对， 就这个意思哈。 所以观众为什么说我们的戏真实，是因为都是真的。我那个枪加上是里边含100发子弹， 100发， 而且是大颗的那种子弹。一般反正净含重量是在24斤左右、就整个一个铁，一块铁、 一个大铁啊。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身上的装备20多斤，等于说是50来斤的 负重， 每一天要跑要跳要摔要翻墙。对，所以就很痛苦，就是经常，而且你还要保护枪，因为你摔的时候、你不能把枪摔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身体在地下硬扛，要把枪保护起来，因为你就那一把枪、坏了你就没有办法拍了。 所以你那个打也是真打是吗？ 真打真打，那一场戏就是你说结尾的那场跟大汉打那场戏、我们两个打到最后，因为导演喜欢一镜到底，他不喜欢切、因为你想真实的战场上打架，你不可能打停好换个角度再打、不是、他是要从头打到尾，让就是他会放3个机位在、然后呢让你从头打到尾，让看到你那种极限的状态、打不下去硬打的状态。其实真实打架就是这样的、特别耗体能、 所以真实的打架就是这样的。 对对，而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后牙槽是咬的，真实打架就是这样的。瞬间， 所以一到最后都已经不行了。 我们俩打到最后就是真的是打火、发火了，两个人都火了，都急了， 是真急了、 真急了，不收力了，就真的是打。后来我差点把他给勒晕了。我把他勒的就是真的是要过去了，然后一直在拍我腿 啊， 然后我立刻就松开，我想哎，就是拍戏， 这就是 对大家就打得疯魔了那种状态。其实观众能看出来我们那个用力，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受伤了，最后就是我右胳膊有一点点脱臼，然后下巴整个被防弹衣就刮伤了、刮烂了，他脖子这边就被我勒出很多血印子。就是两败俱伤，而且当时那一天拍摄特别痛苦，就在于外边的那个温度都达到40来度，然后那飞机舱就那么一点点的空间，还不透风。所以我们不能出去，因为我们身上有吊维亚。拆维亚是费时间的，我们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打完一条就原地坐下，我们俩呼吸都呼吸不了，就你懂吗，就是那种要窒息的感觉。后来 身体太好了， 就整个8个小时拍完， 拍了8个小时。 对，就是那一天戏拍了8，但其实你看到的并没有那么长，只是剪掉了很多。我当时我记得我拍完之后回到酒店，我脱掉衣服，从脖子一下全部都起了一身的毒痱子，就是又疼又痒，特别痛苦。然后身上那些撞的伤什么的，然后工作人员对我特别好，他很心疼我。回到酒店就到处去帮我找冰，找很多的冰过来给我敷， 所以就是剧组是很有爱的。 哇、哦哦，哎，你看人家这痱子长得也特懂事儿，除了脸以下全长。 对，脸露出来了， 对，脸就露在外面，他得有用了。你要不然脸上长了，你还真就没法拍了那个。 哎，我真的觉得，你就听他刚才描述这一段，你说像一个女人在描述吗？ 嗯， 就我给他打的已经 是 吧？我差点给他勒晕了， 对， 我勒的脖子满脖子血印子。 哎，其实。 觉得好酷、啊、 那个我还听说一些，对，我还听说一些那个消息、说是你当时其实也有隐瞒伤情进组的时候，对吧？ 对，所以这个是更大的负担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想要去贴近军人的形象，然后自己有去到军营去体验生活，这个也没有跟剧组和导演讲过、然后去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去训练，不小心就是做了一个高空跳落的动作，脚就踩到一个缝隙里边，拧了一圈儿。对，当时其实是三个地方骨折，是距骨错位，根骨是骨裂，就整个右脚就断掉了基本上，然后就特别担心。就但是也不敢跟剧组讲，也不敢跟导演讲，因为你讲了、 你可能就 没有机会了。 对， 他们就、因为对啊，你讲了之后，人家觉得啊，你那么严重的伤，那你来这儿的话，万一再伤了，耽误我们啊，对不对？耽误大家，我这个责任是担不起的，所以。但是我不敢讲，我还是有侥幸心理的。我觉得我 能养好， 我能养好，我一定可以，也是有信念在里边吧。 然 后每天就按医生的嘱咐，怎么样去锻炼，怎么样去慢慢学会走路，然后怎么样去刺激他，然后怎么去按时敷药啊，按时换药，就这样的。然后临到摩洛哥前，其实已经能正常走路了，就是外人看起来好像没事儿，但里边让我跑步因为跑步的时候就不小心，可能骨头再断的话，就二次损伤，基本上就长不回去了。这个是挺害怕的。所以刚去摩洛哥那几天，一是时差问题睡不着，二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老是失眠。对 啊，这个其实你的心理应该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对你来说，可能就像你刚才说 的，机会了， 你为了为这个机会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然后现在当时其实就是脚一下子伤到的那时候，你是不是心情绝望了？ 崩溃了，真的崩溃了。我觉得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这样的机会给我，然后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在考验我，这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是很难过，难过了几天，但我相信能好，因为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所以就是在拍戏的每一天，我带了小半箱的那个绷带，我每一天出门前都把脚就紧紧的缠住，不过血，这样的话你就木掉了整个脚，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鞋是战术靴子嘛，它那个高帮的，你可以把鞋带勒得非常紧，所以它能帮助我去保护脚踝，对，所以就这样去拍，一天下来就是到晚上回到酒店，整个脚都完全没有知觉，全是白紫色的那种，就特也是挺吓人的，对。 红红， 我觉得那个当年没有选择做演员是对的。 哎，这个真的是我想知道，就是后来你有跟这个领导说你这段经历吗？ 我是前些天跟他说的，他都懵掉了，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后来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他的几个队友知道，我们蛟龙小队的其他几位战友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知道我不想去把这个事说出来，因为给导演讲就是说怕导演觉得你要是有伤的话，肯定是在给你的任务上会降低要求标准，那样我绝对是。 太好强了，我觉得。 对，这 你汗不汗颜？ 我非常汗颜。 但是我做女人吧，我们就认了，反正。 对对。 你作为男人，你汗不汗颜？ 我真的很汗颜。 哎，其实所以通过我们上半时段跟陆霞一块聊，就一个人的成功，他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组成的，特别是。这真正是实力派的演出了。对， 而且如果各位您还没有看《红海行动》的话，当你走进剧场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陆霞的那个部分，然后你看看他，你能不能看出他刚才讲的那些故事？ 对，想象一下，他是整个脚是白紫状态在拍这个戏。 你可以去想象他打那老外的时候是在40度的高温底下，身上还长了毒疮，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呢，去打啊。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采访的是电影《红海行动》当中女机枪手佟丽的扮演者蒋璐霞， 没错，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聊这部已经破30亿的 非常好看的电影《红海行动》，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还记得那个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唯一的女蛟龙佟丽吗？作为春节档的黑马，30亿的票房足以证明这是一部良心之作，也让蒋璐霞这个名字走进大家的视野。武术冠军、健身达人、演员，究竟哪一个才是她的真爱呢？今晚演艺群英会带你走进女蛟龙蒋璐霞。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还记得那个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唯一的女蛟龙佟丽吗？作为春节档的黑马，30亿的票房足以证明这是一部良心之作，也让蒋璐霞这个名字走进大家的视野。武术冠军、健身达人、演员，究竟哪一个才是她的真爱呢？今晚演艺群英会带您走进女蛟龙蒋璐霞。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哎呀，最近我觉得《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茶余饭后都在说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如此的硬的，然后特别提气的展现我们中国力的 对，而且 一部电影 整个的制作水平完全这个不输好莱坞的这样一部精心的作品。 对， 然后呢，的确是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包括也刷爆了电影院啊。那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剧中唯一的一位女蛟龙，就是蒋璐霞，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蒋璐霞。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其实私下还是。就是很美的 对， 因为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就是当然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当一个纯动作的这个电影里面不分男女在出演的，我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就是因为女性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是比较柔弱的 啊，要做花瓶的。 对。那么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蒋璐霞应该是代表我们女性。就出了把力，然后争了把光，对吧？ 当然，就是这个作品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说，这个蒋璐霞将会成为新一代的中国电影的打星的女打星的掌门人。 其实想想女打星，咱们大陆有吗？ 其实这些年，就是我们说华人女打星里面，也就是杨紫琼了吧？ 对吧？杨紫琼算 一个，因为你像当年的那些香港的电影的那些老打星，像原来的那些什么沈佩霞，什么沈佩霞还是什么那个，就是已经很老了。他们都已经很老了，就是新生代的这些打星里边的话， 打星，我跟你说，你刚刚说的对，也就是杨紫琼。 对， 就是说，你说一个女人， 她是 打星， 真有功夫的 啊，就是杨紫琼， 对吧？ 没有别人。 这个确实是， 别人可能演的是武侠电影，但是她 不是打星。 以前的一些就霸王花题材，像胡慧中老师啊， 对对对， 叶红老师啊，李赛凤啊，这些老师都是前辈们，非常厉害的。 对他们，而且他们都已经其实烧到了已经不能打的一个， 一直在断档，我觉得 一直在断档。 对， 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哇，看到了中国女打星的新一个这个当家花旦，马上即将诞生啊！ 可是我觉得陆霞，你还会再接这么硬的戏吗？ 接啊，必须接 啊！就是稳固自己的这个形象呗，对不对？ 也没有是喜欢，因为就是从小的梦想，我又跟我家人也好，跟我朋友身边朋友讲也好，三个梦想，武侠梦，对，电影梦，军人梦，这三个梦就是在这一部电影中就集中体现了，实现了，所以哇，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可能去错过，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因为肯定很多人对于蒋璐霞这个人也非常的了解，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他一些私下的一些故事和生活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问一下。 你这眼神我怎么觉得你 怎么了，我就是要问一点实际的问题。璐霞，我想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就是你怎么会 你有什么爱好 啊？有什么你跟那些女孩的爱好就是怎么样一样的吗？ 就好多人都觉得 比如逛街呀， 买个包包啊，也会是吗？ 我逛街更多的是就是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目的的，对，其实生活中挺简单的，喜欢旅游，对，喜欢看电影，没事看看书，然后跟几个闺蜜在一起就是聊聊天，其实特别简单。 好，那我再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打断我，我还有一个， 我是觉得 你要说担心我问， 太八卦了， 不会，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中国男演员，你比较喜欢谁？你觉得啊？ 哇，但太。很多 啊，你可以说几个，没事， 说几个啊。你比较喜欢谁？我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男生。 原来你是想说这个？ 对对对。 你选什么类型的男性啊？ 好多啊，帅气帅的，就是彭于晏啊。 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也是他， 就 比较 man。 对，他。很努力， 对，也是很努力， 对，然后演技派就像段奕宏老师这样的 啊， 对，王千源老师就是这些真正的表演方面的很有造诣的演员 啊。好的，回答的很巧妙，几乎躲过去了， 就是基本上各个类型都占了一点， 哎， 对， 但是其实我最主要听说彭于晏， 这个就其实彭于晏，我觉得刚才陆霞说的对，彭于晏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男演员，对吧？ 他也一直拍林超贤导演的戏， 对， 每一次都有变化。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能够管理好自己身材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哎，对，这种人自律性很强， 非常强， 而且对自己狠的人，你想想，你敢惹吗？ 就是你任何一个对自己狠的人，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减肥嘛，当然也减下来了啊。我就跟我身边朋友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很可怕的啊。我告诉你们，能减肥的女人都很可怕的啊，你们小心点啊。 人家可是体脂九点几的，更可怕。哎，但是我就想问一下，陆霞，你当时你是六岁开始习武，你是被逼习武，还是说自己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的？ 自愿，小的时候看武侠片儿，就老幻想能做大侠，能飞，然后就对。电影给骗了吧，欺骗了，不知道原来是用维亚吊的，对，所以就想着有一天可以行侠仗义，然后可以能飞檐走壁，就毅然决然的去踏上了武术这条路。 那你是，也就是说，你小时候的性格其实是有点那种，就是比较 挺很淘气。我小时候好像有多动症一样，就必须要动，然后经常是做很危险的事情，就特别是跟一些男生比跳楼，不是跳楼， 哎，我也比过 跳房子啊，是，对对对，翻墙啊，然后打架的时候，就是一般打架不是打人家玩打口袋，我们是用石头子儿扔，就经常满脑袋砸的一身包， 就是我们玩的那个躲沙袋， 对， 是吧？中间站一人，两边站俩人，然后互相扔，你们 扔石头， 你们用石头， 哎呦，你打算你说。 咱养一孩子长大容易吗？ 对，真不。 你说他们在那打石头子打的时候，咱爸妈也得不在旁边啊。 对，你爸妈知道你干这些事儿吗？ 回家满头是包，能不知道吗？ 然后我小的时候幻想我很有神力，然后经常用自己的拳头去打枪，每次回去手都烂掉，对，然后骨头有打的都变形了。然后不敢跟我妈讲， 但这些想法都是我们男孩当时的想法。 对对对， 我们以前也是，就是会打树，因为他们以前有一个就是长辈告诉我说，你如果把这个拳头上的骨头打平了， 对， 你打人你就不疼了， 对 吧？ 对， 这个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我们就对着那个树就打， 不是真的， 对着树就打。后来一发现啊，打平这个过程就好疼啊，算了吧。 对对，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曾经最惨的一次就是我跟一男同学比，就从那台阶往上跳，就三节、四节、五节、六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在走上第十一节的时候，我跳过 十一节台阶就往下跳， 但我看不是那么高的台阶，但也十一节。跳下以后的什么情况啊？我整个下嘴唇都豁了， 哇！ 就因为牙磕在上面嘛，就整个中间都快断了。然后我回家以后就一口血一口血往肚子里咽，因为 不敢说， 不敢说嘛。然后我妈说：“吃饭啊。”然后我说：“你咋不吃呢？”然后 一口血喷， 我就一张嘴，那个嘴唇不拉， 哇、哦，太吓人 了，就豁了嘛。然后血啪、就躺在那个碗里，给我妈吓的。 哎，你说这种，哎，你那个同学后来有跟你比赛的同学有知道你最后长得这么美吗？ 因为我当时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挺不仗义的。为啥我跳呼了嘴唇以后他就不跳了呢？ 太害怕了就。哎，你有就受到很大的伤回家被爸妈发现然后呢？ 小的时候没有，就是这一次比较严重，就是骨折这个事情。 他们知道吗？ 他们知道，非常心疼。我妈就劝我说，就要不然跟剧组讲，就别去了。 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腿再断就接不上了。因为医生说你不能二次损伤。对，骨折它很容易，它能长伤，但再破坏它的话就长不上了。但是现在我就回来之后，我又去医生那去检查，做那个拍片子，看说其实骨头已经有点长偏了，但是已经不能再敲断它重新再长，所以还是有后遗症的。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问题啊。 对对对， 哎，那你这个真正自己踏上这个武术学习之路的时候，家人一开始有反对吗？ 我爸妈支持我，但我姥爷反对。我姥爷那段时间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一听我要学武之后就非常担心，就是天天吵着要见我，一个小时不见就不行那种。但后来就是姥爷就过世了，过世之后就是觉得这个梦想还是放不下吧。然后又重新捡起来了。这个对， 所以当时你是为了老爷放弃了， 就不想这个事情，就是乖乖回学校上学去了。对，但是有不甘，心有不甘，还是想。对， 哇， 还是实现了吗？ 实现了，真的是实现了。这部电影，哎，其实有时候人是很奇怪的，就是其实包括明星也好，包括现在北电啊、中戏啊，包括我们传媒大学都在招生啊，就是父母其实不要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你想有几个蒋璐霞能出来，咱就往前数就都数到杨紫琼了。 对 吧，这都几十年。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呢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喜欢表演，喜欢主持， 他们喜欢他才会这么拼命啊。 对，他喜欢。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孩子们来讲，也不能说我们看着明星来学这个专业， 对， 大多数都获不了的。 所以蒋璐霞，你这些年就是我们先从头聊啊，就你当时后来你去学舞嘛，然后怎么就去学表演了？我知道虽然是有一个这个表演梦啊，但是后来怎么有什么样的契机？ 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大三之后就开始实习了，那段时间其实课程都修满了，然后突然有一个契机去拍戏了。拍了第一部电影叫《战无双》。拍完之后陆续也有几部电影，但突然发现说光打其实是不行的。因为虽然你拍动作戏，那是毕竟是电影是艺术，你还是要有表演，你要会演戏。所以自己有跑到中戏去进修，专门去进修表演，然后也请到专门的表演老师来指导表演的部分，然后自己没事就大量的看电影、看片儿。大量的看小说，人物的讲人物的小说。我相信就是这些东西潜移默化都会帮到我。对，所以就基本上这些年 很多时候没戏拍的时候， 嗯， 就在家去做这些工作吧。 嗯，哎，你 基本上很多就出名的演员都会经历这一段。 对，所以当你在经历这段的时候，有觉得哎呀，这个要不要换换啊，或者是怎么样？ 就很煎熬，就是一年拍不到一部戏的时候 啊， 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 嗯， 确实会有动摇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再往下走会去哪儿。 嗯， 而且武术这个东西你要是一停下来， 嗯， 就立刻退功，退得很快，所以你还要每天去练，每天坚持。很多人都劝我说，小佳你不要再去坚持了，就是没意义， 嗯， 我觉得你每天在干什么。 嗯， 人家都去该美的美，该帅的帅，然后 该 去 嫁人的 嫁 人， 嫁人嫁人，生孩子生孩子，然后该去享受生活，享受生活。 嗯， 你为什么自己每一天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在那儿跑步啊，练功？ 嗯， 然后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要去干什么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就没办法，我只能去练功。 嗯 啊， 然后记得有一次挺惨的，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就一边跑一边哭，一边跑一边哭了， 嗯， 哭了好久。 嗯，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嗯， 啊，有过那个阶段。 嗯， 但是好像这些东西慢慢经历之后，我觉得我相信"天道酬勤"这句话。 嗯， 就是你先别想未来会怎么样， 嗯， 你先把眼前事儿做好，踏踏实实的， 嗯， 让自己去慢慢去变强。 嗯， 然后一旦有一个机会，你努力去抓住它，可能你就会实现你的梦想。 嗯， 你说他要不是有那一段就很迷茫的，但是仍然在坚持天天健身的那几年， 嗯， 他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 对， 因为体育也好，包括跳舞也好，他是特别容易懈功夫的。 嗯， 就一天不练，你就马上就可以就懈怠了。 所以你那时候就你还天天练功啊？现在 天天练，就是我，因为我没事儿做。 啊， 我又不能在家待着睡觉，那，我爸妈就会觉得，孩子怎么了，这么颓废，所以我只能说保持一个状态。我也是心想着，可能有一天会有一个机会给我， 嗯， 可能老天会看到我，会眷顾我一下吧。 嗯， 然后就是一直咬牙就撑着就挺，我看我能撑到什么时候。 嗯， 哇， 对，真的是那段时间太煎熬了。 对，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啊，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 嗯， 而且也是因为可能有过那段心路历程，所以当你在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才会啊，这个 全力以赴。 对，就不会放弃，就觉得自己付出代价是应该的，因为你回过头来发现你唯一剩下的筹码就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自己交出去， 对， 就去豁出去了。 是， 对，所以但是你得交给对的人，对的事儿。 嗯， 所以碰到林超贤导演这样一个好导演，然后这么一个强大的班底和团队， 嗯， 有中国海军的支持，有我们国家的力量支持。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所以我必须要抓住。对， 而且你可以从蒋璐霞在这里面的这个分量看得出来，林超贤导演应该说对他给予了太大的希望。 嗯， 就是第一完全没有把他当女人。 嗯， 对吧？ 嗯， 然后那里面的包括最后唯一一场肉搏， 嗯，对， 就是蒋璐霞这个女人的。 对，交给这个女人， 跟两米多一外国大哥打。 这个电影语言我觉得用得特别的好 啊， 用一个中国女人给 外国大哥 对 打到最后，两败俱伤。哎呦，我觉得哎呦就觉得真的是好有， 你给我对对对， 好有气质的感觉。 对，哎，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跟着林导拍戏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他有什么特别习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难的地方啊？ 他有特别习惯，就是他一般喊 action 的时候都不用嘴喊，用枪。 哦， 天天身上配一把枪，就各种 AK 啊，然后那个小手枪啊，都在身上的。对，随时预备，咣一开枪，我们就开始演戏，就是特别帅。对，就导演他是一个军事迷， 啊， 疯狂的爱好者。对，所以跟他拍戏很有激情。 哎呀，我觉得这个千万别拿导筒拿惯了，就冲着人喊 action， 他拿把枪 action， 自己坏了。 哎，你太有想象力了， 哎， 人家成傻子了。 我还听说他导戏有的时候没剧本，是怎么回事啊？ 我对我们很奇怪，其实之前进组有一版剧本，但是我们整个排完发现跟剧本没什么关系，就是他都是现场临时的去决定拍什么，所以我们演员在现场都是待命状态。 对，就是你到现场化完妆就等待，说叫到谁去，谁就过去演，也不知道演什么，所以特别考验演员，也是即兴发挥的能力。 那不光即兴发挥，还有一些我听说还就是逼着你做了很多你都不会做的事情。 对，就比如说开车。 你不会开车？ 我不太会开车，我有本儿，但是我不太开车，我就很麻烦嘛，尤其在北京生活，开车就是太堵啊，然后耽误时间，所以我就不开，让家人去。对，所以什么车侧方停车我都不会 啊， 倒车都有问题。但是导演就是觉得在戏里让一个女生开车还是挺 帅气的， 帅气的，所以让我在戈壁滩 啊， 就是飙车狂飙，然后右边，我记得那天我们拍的一场戏是我们右侧是一个小悬崖，左边是一座高山，然后我就要在那个很窄的路上快速的开车，然后我们车上坐着所有的主演，包括海清姐，我们九个人在一个露天的车，没棚的，然后我导演说我们只有一条机会。还有一分钟太阳就要下山，所以你这一条必须成功，给我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一脚油踩到底，特别快，然后转弯的时候我都没有停下来，我都没有减速，你知道吗？所以就特别恐怖。当时我就听张译老师海清姐在后边就喊小夏求你慢点，就一直喊哇哇叫，吓得脸都青掉了。对，他们就觉得这也太危险，但我的想法就是赶快把这个完成，因为只有一分钟时间了。所以就是我心里顶了很大的压力，但最终拍出来导演觉得很完美，还蹦起来给我竖大拇哥，然后也顺利的就躲过一劫吧。 那个是真的，就旁边有悬崖， 有悬崖，特别危险。我现在想起其实很后怕，万一呢，对吧？就怕万一， 我能叹口气吗？ 对，这上面可坐着全是主演， 全是主演， 对，领导也真是胆大 啊！就是张译哥呀，秦姐呀，恭喜你们啊，躲过一劫啊！ 对，当时我记得黄景瑜坐到最后边，然后把他腰都垫了一下呢。 哦， 但是他是很爷们儿的一个人，他撞一下他也不说 啊。 我说你没事，你揉腰，他说没事 啊， 就是对，大家都还是很挺我的。 你会 心脏疼？ 对，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开枪开炮，然后呢做的这些事儿，打对打什么的，我就想问你会做饭吗？ 会啊。 啊， 我会做饭 啊， 我没事就到朋友家会给他们做饭吃。在家的时候我爸做，他不让我做饭。对，然后我很享受做饭的过程，但我不喜欢洗碗。 你要找个给你洗碗的。 哎，这不错啊。 对， 哇，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和陆霞这个一起聊一聊他的故事。然后呢，今天晚上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是有奖品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本节目如果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啊， 对， 演艺群英会876， 对，艺术的艺876数字，然后在后台留言什么呢？ 哎，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送给两位幸运听众。到时候呢，郑晓英、迪里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各位，您只要在后台留言说我想听音乐会，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对，然后演出请大家看，这个电影大家就自己买票看了。 对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红海行动》，破30亿了。陆霞，你觉得你们组里的朋友，包括林超贤导演，你们一块聊的时候，觉得怎么样？还有什么目标？ 上一次我们在香港举行的那个首映礼，就直接牌子打出来，扬帆40亿。 哇，还 是蛮有野心的。 那是什么时候？是已经当时是什么票房的时候？ 当时已经是28亿了。 28亿 。那还是有希望。哎，我们这个今天晚上没开微信啊，但是有听众在后台留言呢，说这个，哎，我觉得一位叫严的朋友说，我觉得你是好 这个叫会将来能杀进好莱坞啊，但是呢他说你千万别成网红脸。 为什么网红脸是长什么样、 啊、就是网红脸就是那种、啊、就是削的下巴很尖。 就是他、但他不用了， 他不用， 他很已经很尖了。 他很尖了，对吧、 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你的形象很好，不要为了去 对 变成那个特别妖娆的样子去 妖娆不适合我我不喜欢妖娆。 但还说呢，我想要签名这哥们儿啊。好，我们到最后看看，有机会的话我们让他帮您留一个、那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应该说这部电影非常的成功，那接下来的时间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吗？我们会在哪些地方看到你的什么作品、 就是很期待，现在大家就很期待说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 其实在红海之前有过几部戏、但是都是好几年前拍的了，还一直没上映，不知道为什么。对，但那时候我觉得比现在来讲还是稚嫩很多的。之后的作品其实也陆续有一些邀约，但是还是看角色， 对， 看本子，看团队，还有就是因为现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还是再养一养， 我觉得是， 因为太伤元气了，我怕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在下一部戏里表现如果不好的话是 就会影响的， 就会影响，然后也就是的投资人啊，或者是对我的这个信任会降低，所以我不想这样， 先养一养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戏真的是挺伤身的。整个过程从他前期密集训练开始，包括他自己到军队里去体验，然后再到拍摄，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是真的就一个正常男人都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工作量。 对对对，没错啊。那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陆霞是非常谨慎的对待自己的每一份作品、每一个工作，对吧？他说了接下来的这个一定要很慎重的。 看团队。你还喜欢哪个导演？还想跟哪个导演合作？ 哎， 你接下来还你最期待的跟哪个导演合作？徐克。有想过吗？ 必须啊，当然。 对，武侠嘛，你是不是挺想再拍一部武侠的？ 当然。 因为我觉得现在武侠基本上很少了。你就回想起来，现在武侠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不是正统武侠。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再往前一部武侠，应该就是《七剑下天山》吧。我觉得很久我没有看过武侠片了。 其实，但在我感觉武侠片，并不特别能体现出动作，反倒是这种实打实的这种现代戏更体现出、对，因为其实武侠片更多讲究的是意境，写意比较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吊威亚呀，飞来飞去的呀，那谁都能飞，但是你真的拳脚相加的那种实战性的打法还是要靠功力的。 你说我想问一个问题，突然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你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想要有个武侠梦，你最喜欢的武侠小说是哪一本？ 好多，哎呦， 瞬间想不起来了。 肯定是 你六岁就等于要开始看了。 金庸的啊，这个肯定是逃不开的。 更多的还是看影视作品比较多。 就那时候，哎呀，谁不一个武侠吗？那时候把那个围巾一披，从床上往下一蹦。 对，但是很多人会幻想自己什么小燕子呀、啊，什么紫薇呀、啊，就会演一些那种。你会幻想哪个角色吗？会有幻想过？ 就是大侠 啊，大侠 披风，对，然后捡一个木棍当剑，对，就那种感觉像花木兰一样， 哇、 太可爱了， 我觉得真的是今天跟陆霞一起聊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马上快要到了，我们真的希望期待着陆霞的下一部作品，而且我们对你也有更高的期待，我们期待着你能成为新一代的大星 啊，谢谢 这个 对，就是真的能提到他的名字是说是我们中国的打星，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对 啊， 谢谢。 然后陆霞这么多人喜欢你，包括我啊，非常啊骄傲的发了一张合影哈，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还有往这边赶的，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要见见陆霞的是吧？ 哎，跟这些所有喜欢你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份喜欢是用他的努力和他的血和泪换来的，跟他们说两句吧。 我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像我们黄海行动这种精神一样，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 我觉得在人生路上都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 嗯， 对，你要想你身边还有很多的人在跟你一样去坚持去努力，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过往的坚持到迎来结果的那一天，你会特别感谢曾经的自己， 感谢曾经的努力。 对对对，好，再一次祝福你， 祝福蒋璐霞。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红海行动，记住蒋璐霞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好的，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 听 卡 耳朵，再一次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再见， 谢谢各位，谢谢。 还记得那个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唯一的女蛟龙佟丽吗？作为春节档的黑马，30亿的票房足以证明这是一部良心之作，也让蒋璐霞这个名字走进大家的视野。武术冠军、健身达人、演员，究竟哪一个才是她的真爱呢？今晚演艺群英会带您走进女蛟龙蒋璐霞。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